喺冬天嗰阵时候，一群蚂蚁佢就喺度食紧，喺夏天嗰阵时候收集翻嚟嘅食物。一只饿得快要死嘅甲虫就走过，佢就想问蚂蚁攞啲食物。跟住蚂蚁就问甲虫：点解你喺夏天嗰阵时候唔收集食物呢？跟住甲虫就话：我喺夏天嗰阵时候日日都唱歌，边有时间啊？因为虫喺夏天嗰阵时候太懒惰啦，所以佢喺冬天嗰阵时候就已经饿死咗啦。